遣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帮助你的众儿女能够借着圣灵的帮助能够明白，能够进入你的真理，并且赐给我们生命的能力，能够实践，能够活出你所吩咐的。奉耶稣名求，阿们。多年前在加拿大有一个人，他对铁路系统因为有独特的贡献，所以加拿大铁路局就给他寄了一封信。那封信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certificate， 一个证书。那个证书是他一生免费可以坐铁路。但是这个人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就放在一个地方，估计都没打开。为什么知道呢？因为这个人后来还坐铁路，还买票，也排队，据说一辈子在加拿大铁路局里面没有任何证据说这个人用过这张政府给他的 certificate。 昨天晚上刚好在一个小组里面查经的时候，有个姐妹讲到一个以前听到的故事，那故事我以前也在一个地方读过。她说有一个人啊，上了船买了个票上去了，带着干粮，吃自己的干粮，很可怜，在那吃啊吃，觉得后来干粮快吃完了，看边上的人怎么那么热闹去吃 buffet， 他就问人家：“哎，你这个 buffet 怎么能够吃啊？怎么要什么需要才可以吃到你们的 buffet 啊？”等于说你上了船应该买票了吧？票里面就包括这个的，白白饿了好多顿。两个故事都告诉我们一个同样的一个现实，后悔啊。要知道的话，这么好的福利，这么好的东西，因为我的无知或者疏忽，我们漏过了这么好的机会。其实我们在笑话这些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应该反省，基督徒也很像。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知道耶稣复活在天，坐在父那里，圣经也应许给我们永生，将来永生的福气。这个永生不是包括我们只是离开世界以后的永生，永生是一种生命的特质，今生就开始了。而且神赐下复活生命的能力，耶稣不但复活了，他也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能力，要活出一个非常丰盛的生命来。但是我们呢，活得不太像一个富翁，不像个王子，我们很多时候活得很像乞丐，很像那些求神拜佛的人，主啊，你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那些祷告当然可以，很可怜。我们活不出那种神所应许的那种荣耀的复活的生命的尊严来，那种喜乐来，那种尊贵来，那种能力，我们好像离得相当远。我想今天借着哥罗西书第三章来帮助我们学习一个真理，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跟耶稣基督复活的主连在一起，所以我们可以活出靠神的帮助活出复活的生命来。那我想这个命题很容易，大家知识分子一读完就知道一个命题啊，我明白了。但是信仰的真理跟那些科学或者理性的真理不太一样。我记得多年前一个牧师来到我们这里，提到两个词的分辨对我很有提醒。他提到一个 information and formation。 什么叫 information 呢？ information 就是一个信息的内容，它可能以陈述句，一个 statement 陈述句来表达出来的。比如说你信耶稣有永生这样的一句话，这叫 information。 什么叫 formation 呢？ formation 是一个生命的成长，就是形成。他说你慢慢的长进，经验到这个现实，这个事实的时候，那个叫 formation。 比如说我们孩子一天天你喂饭，长大长大长大长得那么高，那个过程不叫 information， 那叫 formation， 一点一点长大。所以很多基督徒，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基督徒，以为我知道这个 information， 因信称义， 信耶稣有永生，这两个 statement 够了，我已经明白了。但是他的 formation， 他的成长过程没有去操练，没有去实践，以至于他头脑里面很多属灵的知识，但是他生命里面还非常幼小。这几天多次跟师母看到电视上一个叫武汉的一个叫吴康的一个小孩子，不是小孩子，25岁了，今年27岁了，可能有人看过这个。他被称为是袖珍人中的袖珍人，诸如这个词不太提了，因为好像有点贬义。袖珍人，中国有袖珍人协会，有几百万人。那这个人27岁了，但是他的身体和皮肤、整个表情、心智都像2岁左右。所以一到台上，那女主人把女主持人把他抱起来，哎呀，觉得好可爱。后来另外一个人说：“你不要这样抱，把人家脚抱离地，是对这种成人的袖珍人一个羞辱。”哎呦，主持人说：“哎呀，谢谢你告诉我，还不知道这样对你不尊重了，已经，人家27岁了，你是个女的，你要抱人家男的在台上。”但是你觉得还特别，他皮肤很嫩的时候，你真的感觉就是2岁啊！我要看见也很想抱抱他，很可爱的样子。但是多半的袖珍人呢是不一定这样的，他个还是那么矮，但是他脸已经皱了，脸已经看变成成人了。那个时候你看起来就好像没那么可爱的样子。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有人信主10几20年了，20-30年了，但是说起基本的真理，不但 information 都不太懂，那 formation 就更不用说了，那就很可怜了。我不是在讲谁，有一次我坐在那里，有一个姐妹信主，真正我不知道信主多久，很多年了，很久了。结果人家说翻到启示录第几章第几节，结果她在那里，哎，启示录在哪里啊？基本上没怎么看圣经。我很大胆的这样宣告，这个人基本上没怎么看圣经，我好难过啊，因为我内心很还是蛮，因为他信主很久了。你要是说我有大书翻不到，或者腓立门书找不到，我还可以理解，因为就薄薄的一页哈。但是你要诗篇翻不到，创世纪翻不到，启示录翻不到，你大概基本上没读过圣经，没怎么读圣经。好几年前一个姐妹来我们家，她想不知道是家里不知道聚会什么，她让我说酱油，牧师帮我找一下酱油。我一打开柜在那里找半天，这个姐妹就给我说了一句：“哎，别找了。”不像在厨房的干活的人，他的判断很对啊！我一点都没不高兴，真是我笑一笑，真的你一看我打开这厨房那里找酱油都找不到，你这肯定没做菜的。我们也是一样，信主了好久了，真的连基本的一些基要真理都不太明白，但有些人明白很多基要真理，可能要在教会里面 impress 别人，我很懂圣经，我上过神学，我受过特殊的装备，但是因为他没有相称的一种超生命的操练，以至于他好像那些袖珍人一样，他已经27岁了，可是他怎么看起来都像2岁。袖珍人有某种可爱的方面，你看起来，但是属灵的袖珍人就不太可爱了，因为你信主很久的时候，别人的确有这样的期待，你在真理上可以造就我，你在生命上可以做我的榜样，你在生活当中，我在生活中间，我可以请教你，给我属灵的一些引导。但是这些老基督徒一开口就伤害人，一开口就败坏别人信心的时候，那种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别人将敬重，因着你在主年日的长久敬重你，但是你不能够有好的生命属灵的建造给别人。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三章，告诉我们有三个方面神要我们活出来的。但是首先在这之前，我们想要知道一个现实，我们基督徒就活在一种 tension 一种张力里面，这种张力呢，神学家们称为说已经但又尚未 already but not yet。 什么叫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又尚未呢？他说啊，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在地位上已经被称义了，已经，但是我们又尚未完全得救。不要紧张啊，有点耳朵竖起来的很好。已经得救又尚未完全得救，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地位上已经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被神称为义，神也愿圣灵的大能重生了我们，这两个这个都是救恩里面两个非常重要的侧面，已经被称义了，地位上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但是生命上也是圣灵已经重生了我们， 我们已经有好的生命了，本质已经开始，新生命开始了，但是我们还没完全成圣，我们还在这个成圣的过程中间，没有完全得救。圣经上说，当有一天我们主再来的时候，或者我们见主的时候，身体得赎，那是个完全得救的时候。举个例子，好像我海边来的很喜欢水的事情，就像一个人不会游泳掉到水里去，哎呀，你见到你自己不会游泳到水里，扑通扑通，救命啊救命啊，有一个人把你伸下一个棍子来或者一个竹竿来，你就抓上了。当你信靠这个竹竿能救你，你抓上他的时候，你已经得救了。但是请问，他在一边拉过程中间，你已经完全得救了吗？已经完全了吗？还没有，你还没有上岸呢。我们就活在这个过程中间，当我们那刻知道是罪人，抓住那个竹竿说，我是个罪人，是没办法救自己，需要神耶稣基督来洁净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得救了，地位上的得救，生命的更新也开始了。但是在这过程中间，神借着圣灵的帮助一直引导保守他的儿女，有一天见主面的日子，那个才是真正的上岸了。所以我们活在这样的 tension 张力里面，来看怎么能够活出那种复活的生命来。我想需要两个方面的认识，一个是已经，就是 information， 已经，我们什么已经呢？我们已经与耶稣同死同复活了，这样的一个 information 你需要知道，或者说这样的一种属灵的现实你需要知道， spiritual reality， 你已经知道这是属灵已经成就的事情。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这一点不知道，所以至于还在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努力来赚取救恩，那是个灵性的无知。其实我个人心里非常敬佩那些靠自己行为来得救的人，我很敬佩的，因为这帮人，这些人多半带着宗教的真诚来寻求救恩的，只是不得法而已。这是一个极端，显然是叫圣经上称为这叫律法主义。保罗在因信称义的时候，就是针对这种律法主义的。但是还有一种是更可怕的极端，他没有真正认识那个东西，只是字义上那种，哦，我已经有永生了，然后就好像天堂门票买了，就躺在那里，哎呀，我已经有永生了，我什么都不用做了，真好，感谢神，也不敬拜，也不赞美，也不读经，也不祷告，有一天我反正离开世界了，我已经做过绝志祷告了。那样的人其实是更可怕的，跟那样的人其实不要讲太多因信称义，你不要靠行为的，因为那种人问题他不是行为的问题，那种人是一个整个就是一个投机分子，他就觉得基督教里面太便宜了，哇，一相信就可以白白的称义，太好了，但是一心里又有一生都有个不安，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便宜没好货，我们中国人很精明的，如果是白白的恩典，你要想想这个东西可能是假的。所以我们要意识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很可能很多人没有真正重生得救，但是可能举过手，可能做过绝志祷告，他骗自己，自欺欺人，甚至记得我是哪一天受洗的，整个生命没有现象，好像个种子埋下来，几个春天过去了都没出来，其实那个种子其实是死的，是种子，是活的种子，一定会长起来的。所以首先要知道，我们 already 那个 information 是神已经借着我们认真的悔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已经有新的生命性情了，我们可以有能力靠主帮助活出复活的生命来，这是一个 already 我们已经知道需要知道的。 but not yet， 我们还没有完全得救，还没有完全成圣，这地方就是另外一个功课，就是 formation， 我们要操练，不断的操练才可以活出丰盛的生命来。这个操练中间不是靠自己，是靠其中依靠圣灵的帮助引导等等，这些我们一会儿还会提到，这个操练都是许多人缺乏的。我给大家讲自己的软弱，我信主的时候其实很喜欢读圣经，神给我真的渴慕在家里一天到晚读圣经，很想知道这位拯救我的耶稣是谁，但是我对团契就没有兴趣，我觉得去团契那里，哎呀，东家长西家短，我也非常烦这些东西，然后就一晚上两三个小时就读几节经文，哎呀，好多人都是在闲聊，我心里很烦躁，我说我要在家里啊，我一个晚上可以读六七章七八章读圣经的，那样的话没多久圣经，别人说什么一年读不了一遍，其实四个月就可以读一遍了，你没试过很专心的读，很认真的读，四个月可以读一遍了，只要不参加团契。我那时候那个，我晚上不参加团契，我可以有三个小时读圣经，比那个闲聊好多了。 哎，后来发现这个成长就逐渐畸形了，因为我原来性情里面是非常不喜欢人的，我对我来说有个数学一张白纸，一个轻音乐，我一个晚上很自足，我就很喜乐很快乐就过了。但是跟人在一起很麻烦，人啊他会在那里讲闲话，哎呀，我从小因为就离开家，也没有听到农乡下妇人那些传舌的话，我听得不多，我很厌烦这些东西。刚好我知道我们会中里面也有一些人很厌烦这个，我很要厌烦神喜欢神厌烦的事情，我很厌烦人传舌，很厌烦人在那东家长西家短。后来但是神后来告诉我，你这个太自意了，太骄傲了，你看见别人的软弱，你那个很孤僻很骄傲的东西哈，很自意很自我的东西也是需要对付的，而且怎么对付呢？就要在人群里面对付。哎呀，我得到这样的意念的时候，说可能我读到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里面说，那些不聚会的人就习惯了。哎呦，我那天读到那节圣经，好像神对我说话了。这是我出信的时候体会到，圣经会跳出来，那些话会跳出来对你，就在你这个处境里面对你说话。我非常感谢神，一个晚上读到那里说，好像那些聚会习惯的人，不聚会习惯的人，我想这不是在说我吗？那我就参加聚会。人就很多身上的毛病，别人的挑剔批评，我对别人的批评挑剔，在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慢慢慢慢被雕刻被塑造，神看见帮助我看见我身上的问题，原来只看见别人的缺点。这个罪人有个特点，就是用你自己好的跟别人差的比，这是罪人著名的特点。但是慢慢成长的时候会发现，哎，原来借着牧师的讲道，我去听团契带领查经的弟兄姐妹，很多属灵的亮光帮助我，哦，原来是我自己的骄傲，我原来只用这个很容易用你自己某个特长跟人家差的比，这个很容易比出你的优越感来。感谢主帮助我慢慢慢慢在那个群体里面学习，慢慢的 formation， 慢慢的成长，借着不断被提醒，被话语的建造，被圣灵的关照，慢慢慢慢提醒，成就一些生命的长进。在这地方有三个方面，哥罗西书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是什么了，但是我们还要做什么，这是个 tension 张力在这里。我们大家一会儿看的时候就知道，你已经死了，但是你还要致死，你说这怎么回事啊？已经死的人还要致死吗？你已经是新人了，你还活出新人，就是这种张力。所以你要读不懂这段话，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这地方是一个活在这样 tension 张力里面，然后知道，不断的知道圣经陈述的真理，那些 information 帮助我们，而且呢不断的去操练 formation 活出来，以至于我们可以靠主帮助活出复活的生命来。我们一起来看一到四节，第三章一到四节，这地方圣经说，所以你们若与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段非常重要的经文，所以是基于哥罗西书前面讲的，耶稣基督已经特别第二章十二节那里讲到，我们已经与他同死同埋，而且同复活了，这样的一个基于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现实。所以我们已经死了，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人，这样的人应当怎么活呢？第一个方面，应当是求上面的事情，思想思念上面的事情。这地方求和思念都是一个不断进行的，不是一天两天的。首先大家地方要知道，我们已经与基督一起复活了，这是一个刚才讲的 already 已经属灵的现实，大家要不断的 appropriate， 不断的去支取去思念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现实，我已经与基督联合在一起了。就像一个孩子从一个卑微的人家里被领养到一个富人家的时候，我已经是富人家的儿女了，可能刚开始你不习惯，但是你地位上已经改变了，你已经借着法律的保护，你已经跟这个富人家连在一起了，你可以支取这富人家一切的丰富。所以这就需要你在心灵上不断的帮助你知道这个现实已经发生了，然后你要做什么事情呢？formation， 你不断要操练什么事情？这地方讲不断的思念上面的事情，不断求上面的事情。这地方思念和求是什么意思呢？求当然很多人都求，哎呀主啊你给我好的事情啊，我们都会求的，祷告就是求。那思念呢是一个带着一种动机纯正的来求， 上面的事情，这地方是指耶稣基督坐在父的右边。弟兄姊妹不要误解，一天到晚就思念主啊，只活在坐在那里一直想这件事情，不是只是这件事情而已。腓立比书第四章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一些很具体的思念的事情，那些神看为那些公义的、圣洁的、有美名的、那些可爱的、可敬的事情，那些事情我们要思念，不断的思念。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很多行为是从心灵发出来的。基督教被称为是心灵的信仰，或者说我们的重生悔改被称为心灵的革命，真正是从心灵开始的。儒家虽然知道要从心里开始，要走向治天下是从心里开始，儒家看见这个重要性，心灵的重要性，儒家思想只是没有办法来对付心灵，第一步他没有办法，他的极限是因为他是人文的一个伦理，他知道心灵的重要，但是不知道心灵怎么样能够正心，心灵能够归正是从哪里来的资源，他没有。所以正言书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你心超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耶稣也讲，吃进去的不会污秽人，吐出来的、出来的、从口里出来的那些言语会伤害了别人，会污秽别人的。而且耶稣讲，里面是什么，你发出来的就是什么。所以心灵非常重要。当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过复活生命的时候，首先要想到常常思念我的生命里面是什么样子。路德讲，人心好像磨石一样，你不断的撞它，不断的想。我听到这样人说，抑郁的人多半是一直在想，一直想，想想想想，最后把自己的想疲劳了，想坏了，过头了，怨恼过度了。我们要思念，你弟兄姊妹，你的头脑一定都在思念一些事情，但是圣经帮助我们要求，要思念，不断的思念上面的事情，那些圣洁公义的，那些主的复活已经，还有主为我们受死，这些事情我们都要思念。而且我们被藏在耶稣基督里面，跟他一同藏在里面，这是一个保障，我们不会被他弃绝。所以这是我们信心的保障，我们已经跟他同在了，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属灵的现实，我们要知道。第二个方面，我们要致死，我们来看致死一些特殊的，这里列在这里的一些的罪。继续看第三章五节到十一节这里，所以你们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是神的愤怒并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这段书记经文刚才提过，前面说你要致死，后面说你们已经死了，又是一个 tension， 一个张力在这里。要致死，已经死了，已经死的是个地位性的，是神在我们身上已经救我，已经在地位上他不能够再起作用了，他无力再辖制我们了。但是这个已经死是地位性的死，我们还活在那个环境肉体当中，但是我们不是必须被肉体控制的。弟兄姊妹，有一个东西我们需要知道了， We don't have to sin， 我们不是必须犯罪的。这个意念你要知道，当神已经借着圣灵来在地位上让我们宣告过去已经死的时候，我们不是必须受罪的辖制，但是我们活在这个肉体中间，偶尔还会为过犯所胜，这是现实。如果你认为你信了主跟别人没什么两样，我别人做什么我也做什么，哎呀，活在肉体中间我软弱啊，那是个借口。一直找借口的人，很可能他自己没有重生悔改，他里面的生命没有产生新的特质。重生悔改的人，他犯罪的时候会忧伤的，他自己会忧伤，他也知道主会忧伤的。 所以致使这些地上刚才提到这些罪，大家看起来都觉得很恶心很讨厌，都没人喜欢这些东西。但是我想强调的是要致死，怎么致死是一个我们常常需要思想的。我这里今天跟大家提三个方面，要怎么如何来致死。这些致死的东西我不一一解释，这些都是大家可以很容易明白的，那些意念里面的那些不好的念头、邪恶的念头，那些后面论断人、毁谤人、说谎的这些言语和心灵的罪，这列得很清楚。我想跟大家强调是如何。第一个很关键，我相信很重要，是当你犯罪的时候，把基督重钉十字架。这个什么意思呢？耶稣在天上不可能被重钉十字架了。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其实让我们的主很伤心的。弟兄姊妹跟我们跟主的那种情感哦，我很喜欢一些弟兄姊妹讲，我们要讲爱主。当你爱主的时候，你不愿意你犯罪，让你我们的主难过。一个小故事，一个印度以前曾经一个孩子，穷人家孩子跟富人家一起玩，结果富人家孩子喜欢赌博，他也去了，结果被抓起来罚了500卢比。500卢比在当年呢，是对穷人家是很大的数字，对富人家不是什么事情。结果很快这个富人家拿了500就赎出去了，但是穷人家的孩子，他可能爸爸已经不在了还是什么，他妈妈去打工，去搬石头去赚钱，结果有一天被石头砸了还是磕了，出血了。后来这妈妈辛辛苦苦攒了500卢比，拿到监狱里面把他赎出来，两个人富人跟穷人孩子都出来了。结果有一天在街上又碰上了，那富翁的孩子又说，我们再去赌博吧。那个穷人孩子回答说，你很容易拿出500卢比，我们家我妈妈可是用手换来的，手的鲜血换来的，我不赌了，我不想让我妈妈难过。所以爱妈妈的这个孩子，穷人家孩子，他以后就不会再做赌博伤他妈妈的心了，伤他的身体也伤他的心。真正跟主有情感的人，他可能还会跌倒软弱，但是他不会说，哎呀，软弱吧，这是软弱。我一听到这些很轻慢的说，就是人的软弱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这个轻慢本身是对主没有感情的，就像那个穷人家孩子说，哎呀，是啊，就是流点血没什么。请问妈妈听了什么感觉？哪一个父母辛辛苦苦把赚钱把受伤了把孩子赎出来，这个孩子说，哎呀，就是流点血吧。那个表明跟他的父母没有感情的。非常重要的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伤主的心能够成为你的意念。第二个方面，罗马书第6章11节里面告诉我们怎么致死。致死老我里面，首先要把自己当作是已死的。刚才讲过那个 information 哈，你已经死了，这是个陈述句，你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你已经死了，老我已经死了。但是呢，你有一个工作，有一个任务，是你要不断的当自己是死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功夫。如果你在生命里信主十几二十年了，如果还是非常糟糕的话，你可能没有做过这件事情。特别当试探诱惑临到的时候，你要当自己是死的。吴主光牧师曾经在香港是黑社会老二，一个很大的团伙里面老二。他后来到加拿大去了，有过去的那个黑社会的兄弟来跑找他，结果他门打开，他问，哎，老二你怎么在这里？他说那个过去的吴主光，他是找吴主光吗？吴主光已经死了。吴牧师这地方不是逃避过去的责任，他都对付了那些事情，但是他告诉他黑社会的兄弟们，过去那个在黑社会里面的吴主光已经死了。这地方他在操练一个事情，是他已经上帝赦免他过去跟老我告别那样的一个事实，他今天在意念里面，在他的 formation 里面成长的路上，他不断说我已经死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打开网站，特别弟兄们打开网站看到一些很吸引眼球的事情的时候，你跟自己说，主啊，我已经死了，把电脑关上。如果姐妹看到某些东西，看到商店里面哇闪光眼睛发亮，你跟主说，主啊，我过去已经死了，省点钱回去吧。那些过去在脑我里面很吸引你的东西，那些犯罪的意念， 过去使你引导你是引诱你使你跌倒的那些事情，你靠主说，主啊，我已经死了，求主帮助啊。第一个要首先犯罪得罪神，操练这样的事情。第二个是要不断的向自己说，特别诱惑领导的时候，我已经死了这个现实。第三个要顺从圣灵的引导，顺从圣灵引导，没有打在大纲上，但是希望大家知道如何来致死，这三步非常重要。犯罪伤主的心，要把自己当作是已死的，而且要靠着圣灵的帮助。这个对许多人来说很抽象，是不是？靠着圣灵帮助，就是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那里说，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引导。一个真正属神的儿女，重生悔改的人，当他做错事情的时候，圣灵会在里面提醒他的，他会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告诉他，这个不对的，你不能这样做的，他比良心强烈多了。世界上人，神也放良心在里面，他做偷东西的时候，或者在后面毁谤人的时候，其实他会良心会发动，会动作的，那个是普世里面都有的。但是属神的儿女，他圣灵的内住，他要比良心强烈的多。如果你一个人是信主了，但是你在不断的偷东西抢东西，你在那里后面不断的毁谤人，你晚上睡得很香的话，你真的要去悔改，你很可能跟神没份呢。过去的假先知也说平安啊平安啊，先知说其实没有平安的，这叫 false security， 错误的安全感，错误的安全，认为哎呀我已经信主了，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举手了，不，你的生命显明你没有重生得救的，那是很可怜的。所以希望能够靠着圣灵帮助操练，当圣灵微小声音出来的时候，你说主啊感谢你提醒，我就不做了。如果你生命中间很多时候圣灵在里面提醒你做不对的事情的时候，有这样声音出来，你从细小事情上顺服，细小事情上一点一点点顺服，就像举哑铃一样，从很轻的开始举举举，最后就会举出很重的来。信心的操练也是一样的。印度有一个世界冠军，还是印度冠军忘记了，他就是从小他是牧童，他是养牛的，在那里一直抱小牛的，从小抱抱抱抱，那个人最后很大的牛都能抱起来，最后去一比赛拿了冠军了。他的冠军不是正规练出来，是在抱牛抱出来的，关键要去抱牛。你的生命当中圣灵一提醒哪些要境界，你就要放下，一点点先操练。我看到北美弟兄姊妹真是好多很有知识了，你一看圣经就懂了，看神学书也懂了，但是后来发现是畸形的，脑袋很大，身量很小，走起来路来因为头重脚轻。因为我们学习知识那个 information 很快的，因为学习能力很强，但是 formation 那个操练啊，真是发现不相称，以至于我们的知识跟我们的生命不相称。那生命的操练就在于不断的操练，顺从圣灵引导，圣灵引导。我最近见到几个弟兄姊妹生命真的很不错，这些人多半不是大知识脑袋的人，这些人多半是他学到一些属灵真理就去操练的人，这样的人他就有可能也像我已经见到许多好的生命人一样，他在苦难中间，在一种艰难里面，圣灵提醒他，圣灵帮助他，他就去操练操练操练，以至于现在属灵的肌肉其实非常健壮了。真正知道怎么知道自己灵性健壮呢，就是当危机临到的时候，当痛苦临到的时候，当里面的试探临到的时候，你里面有没有能力来战胜它，能不能过得胜的生活。如果很快就跌倒了，你重新操练，从抱小牛开始，千万不要一下来就抱一只大牛去比赛世界冠军，没有希望，一定输了。第三个方面，我们来看我们应该怎么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第三个，我们应当活出像主那样的新生命，因为我们已经脱去了旧人，与旧人与穿上了新人。理由是一样的，九到十一节那里都是原因，我们已经死了，旧人已经死了，脱去旧人了，已经穿上新人了，都是一样的理由。但是前面告诉我们要脱去旧人，后面要活出新人来。十二到十七节这里来提醒我们活出新人，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或者一切之上，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十二到十七节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身上所流露出来我们应当活出来那些美善的属灵的美德来。这地方我们可以分成四个方面，在这之前我们想告诉他，有一位圣徒告诉大家，葛培里牧师讲过一句很著名的这样的话，他说万能的主借着重生奇迹般的创造了一个新的人，作为一个新造的人，基督徒是含有罪的旧性情和圣灵内住的新性情的合成者，要不要成为基督里全新的人，一直成为基督徒不断要做的选择。这地方 Billy Graham 牧师告诉我们一个 tension， 一个紧张张力在那里，已经是一个蒙拯救的人，有圣灵内住的人，但是他又有罪的旧性情在里面，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再来做选择，在生命当中不是选择那个地位，而是选择那个生命的成长。所以这四个方面刚才大家读过的是要有爱，是建有爱所连接的各样的属灵的美德，那里提到谦虚，提到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等等，那些圣灵的果子。这地方非常重要，是用爱来联络的，是由爱产生的。第二方面是平安，是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不但是个人的美德的培植要靠圣灵的帮助，神帮助我们，基督的平安也在一个群体里面，在里面平安合一，在里面做主，而且将基督的道理也存在我们的心里。基督道理不是听而就忘记了，是存在心里不断的实践的。而且奉耶稣基督的名，不只是祷告的时候说奉耶稣基督名那样的一个形式而已，奉耶稣基督名来是指按着主的权柄，神自己耶稣基督权柄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尊贵的一个特权来向神求。所以那些感恩的心，那些按着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主面前求的时候，那样的生命就不断的成长。考门夫人是许多人很喜欢的，她的花木甘泉已经影响了世世代代的人，自从她发表以后，花木甘泉特别对那些在苦难中间能够持守对主的信心这样的信息不断的帮助那些在生命里面遇到跌倒软弱破碎苦难里面能够靠主仍然坚固不断的成长过有信心得胜生命的人，这样的人花木甘泉对我们特别有帮助。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们是破碎的乐器，生命的弦也毁坏了，生命的弓也弯曲了，然后我们如果让神来管理我们陶磨我们，从这破碎古旧毁坏了的乐器上，神能奏出天使乐听的音乐来。这位圣徒他自己经历到这位这样的生命被主对付，然后在一种沮丧灰心里面，他非常爱中国，曾经在日本服侍的时候他很想到中国去，很爱中国，但是神后来丈夫的生病，他在守在病床上好像还没有成就感，好像一切都没有了，属灵的那些梦想那些成就都不可能有了，可是神却用这奇妙般的一种环境来塑造一个圣徒的生命，使得他花木甘泉写出来不是一般作品而已，而是一个属灵生命被塑造被陶磨过的生命，来影响世世代代的人。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在这里有很好的属灵的条件，可以学到很多属灵的真理，那些刚才讲的 information，但是弟兄姊妹要整合生命的成长是两个方面，既要知道圣经的真理，又要靠着圣灵的帮助来操练，一步一步一点点的操练，我们才可能成长。中国古人说宁愿陷于不如退而直往，我们在那里看到许多属灵好生命的时候，我们非常羡慕他们，哇什么时候我能够像他那样好的生命，特别我的配偶能够有这样生命多好，很多人这样讲，但是不要宁愿陷于看着别人在那里钓鱼钓了很多，你在那羡慕他，退而直往，一针一线的来直往。那个直往就是 formation， 不断的靠主说：“主啊，我是一个这样的败坏的人，你拯救我了，谢谢你爱我。”然后靠着你的帮助，靠着不断的想十字架在我生命里面的对付，来挠我不断的死去， 向着老我死去，把他当作死的，不断的致死他，然后因着顺服圣灵，在细小的事情上来顺服，以至于在大的事情上，后来过一段时间以后，你的生命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可以靠着主的帮助活出复活的生命来，我们不必去羡慕，这个羡慕是很好的，但是可以退下来去寻求那些圣徒如何得胜的秘诀。神给我们这样的属灵的资源，也给我们属灵的信息，帮助我们可以活出复活的生命来。盼望弟兄姊妹能够不断地进到他的真理里面，然后去操练，谦虚的操练，一点一点。盼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中间会兴起越来越多生命和知识不断相称，而且在借着生命来见证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给我们这段在你的话语面前安静的时间，帮助我们的灵里面能够专注在你的话语上。主，人的故事，人的言语可以过去，但是圣灵无限量借着圣灵的提醒帮助，让你的话语深深印在你自己儿女的心里。主啊，对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主啊圣灵来光照，有一天可以真的是被主重生悔改，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有新生命的特质的开始。对于已经属主的弟兄姐妹，主啊，你帮助我们不断的知道，主，你已经给我们新的生命的特质了，你已经重生我们了。主啊，你也帮助我们不断的活出你在我们身上所命定的，主啊，你所喜悦的。求你给我们顺服的心，不断顺从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微小的声音的提醒。主啊，使我们因着常常在细小的事情上顺服，能够活出越来越活出如美的生命来，越来越像我们的耶稣基督。荣耀的主，奉耶稣名求。